北京时间22点整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，活力调频 FM 98.2兆赫 ，AM 927千赫，聆听未来，生而不同。 心愿，无论大小，说出来就好。982许愿池。 我叫焦岗，咸阳人。记得那是来学校的第一天报名吧，将所有手续办理完之后，我就迫不及待想去湘江跑道感受一下跑步的感觉。跑了大概2-3圈的时候，我就下定决心，大学一定要参加一次运动会。转眼大学的第一场运动会就来了，终于要上战场了。就在我纠结准备报啥项目的时候，就接到了班主任的电话。哈，今年班委要维持看台秩序啊。心里默默的也就叹了一下气，那就大二吧。时间还是骚啊，一转眼把我就扔到了大二，今年也是2017年，挑战一下吧。1500 no 有点短，5000也有点短，10000吧，就他了，试一下。抱着试一试的态度，我站在了10000米的跑道上，我一路听着同学舍友的呼唤加油声，从未停歇，一口气跑了下来。我做到了。当跑下来，舍友都问我怎么样怎么样，啥感觉，我幽默地回答道，就和你们喝大了一样。下来之后我还是窃喜的，哎呦不错，感觉自己做到了。 当梦想逐一兑现，燃抱着信念，和时间经济历练，不放弃妥协。世界在不断改变，当初那少年还想团火焰，激情每刻难被浇灭。青春就要勇往直前，不断奔跑尝试新鲜，刷新纪录创造经典，挑战极限。奔跑吧，青春不停跑，长大

在你身后给予快乐。可当我牵着你的手，傻乎乎的乐，渴望的爱情终于在我生命出现了。可时间倒数了，可你的答案停住了，可想到你的脸，我还是很快乐。可要听我的话，别再为他犯傻。我要你快乐，是我的爱情，它来得太晚了。可我只想对你说，我绝对不退出了。 可惜在遇见我那天，你并不快乐。可能是因为我们相遇得太晚了，可是我要走了，可温暖要走了，可否有另一个我在你身后给予快乐？可当我牵着你的手，傻乎乎的了。的爱情终于在我生命出现了，可时间倒数了，可你的答案停住了，可想到你的脸，我还是很快乐。可能你不快乐，可惜你不快乐，可能是是不是真快乐？可要听我的话，别再为他犯傻了。可能你不快乐，可我要你快乐。可能是我的爱情再来得太晚了，可我只想对你说，绝对不退出了，可以让你快乐是我的快乐。可当我牵着你的手，傻乎乎的了，终于在我生命出现了，可时间倒数了，可你的答案停住了，可想到你的脸，我还是很快乐。可能你不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

因为青春除了谁改变我。 繁华的城市，忙碌的街头，总有一首歌能牵动你的思绪，为你读歌，一首属于你的歌。 怀念，作词黄伟文，读歌人吴周彤。关起门时，不足的氧气，点的烟蒂，回味你的呼吸，对着空气，还击着你的问题，推辞每次真实的相聚，困着自己，渴望着你的消息，沾沾自喜，拒绝你的魅力，不着痕迹。享受着与你的距离，也许喜欢怀念你多于看见你，我也许喜欢想象你多于得到你。我关起门时，不足的氧气，点着烟蒂，回味你的呼吸，散落一地断续的谜语，对着空气还击着你的问题，推辞每次真实的相聚，困着自己，渴望着你的消息，翻来覆去，甜蜜的怀疑，故作神秘，延续着你的好奇。也许喜欢怀念你多于看见你，我也许喜欢想象你，不需要抱着你。也许喜欢怀念你多于看见你，我也许喜欢想象你受不了真的在一起。 的问题推辞每次 喜欢想象你受不了真一起啊。 十岁的小女孩，她不知道自己有多可爱，她眼中只有伤心和依赖，好像未来就该那么好，让我的心也跟着摇摆。小男孩，我不怕面对世界变多快、如果自己觉得好傻的事，那是多么纯真的年代，那是多么纯洁的想法。 贯彻十九大精神，融。